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5点，跌376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跌3蚊，美团238蚊跌7蚊，阿里巴巴127.3跌2.7，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1.2毫二。盈富基金23.62跌5毫二，农夫山泉44.7跌1.7，港交所430蚊跌15蚊，快手84.95跌5毫半，京东集团339.8跌10.8，友邦保险82.05跌1.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15，瑞士法郎8.482，澳元5.547，加元6.092，新西兰元5.311，欧元8.855。每百日元对港元6.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1点，跌462点。港金报166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5美元，卖出179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跟住联合货运中心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仲有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啦。咁暂时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系近住葵涌公园嗰段咧，稍为多车一啲。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一段车多挤塞噶，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住亚街老街。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上城街因为爆水管啦，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的故事，宋云辉从金州来到东海，成为东海化工厂的副厂长。雷东宝因为行贿遭遇牢狱之灾，而杨秦亦都来到东海发展，仲将市场做得风生水起。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八 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访谈节目，一定要数到邓爱琳的把歌谈心。 今日有我的好朋友周润发。 其实我个人系，即系我做嘢系好好咩都唔怕嘅，最紧要两个人喺埋一齐开心。如果两个人唔开心，夹硬维持落去，要保持金童玉女形象或者咩，我觉得呢啲系荒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我现在就揭幕我口语地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到暑假。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位好有潜质嘅创作音乐人，例如佢把声都非常之易认啊，有少少超超地啊。呢一首歌都系讲到寂寞嘅，女歌手 Morgan Harper Jones Lonely。 I don't know why I see round again. Call us lovers, but we're barely friends. Pretending. Sometimes we play romance in and out and then. Never more than a means to an end. That doesn't mean. 一向以来他的创作都是比较偏锋的，今次这首作品就似乎较为易听一点。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Morgan Harper Jones Lone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1月30号啦，星期二的骚动音乐。 是来到这个灵异星期二。 嗱，听日就系十二月啦，终于仲有一个月啦， 哎，出粮啦喂！ 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都好干啊！今日瞓醒喉咙痛， 系啊，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啦，补充多啲水分。 系啦，咁预告下，今日六点钟将会有 MC 张天赋啊出现喺骚动音乐嘅， 冇错，即系咧有时咁样样嘅，即系都会勾起条人嘅。 因为 你讲啊， 人生嘅嘢咧，你真系预计唔到。本身啊嘛，即系准备有一个开即系 opening 咁啊，同大家 share 啲咩啦。之但系头先，如果大家有听呢个三五成群啊，最尾嘅一个故事，阿摄分享紧喺个朋友酒吧几年前嘅经历嘅时候，就话佢哋讲讲下隔篱房有两个人咧，就听到啲灵异，即系有灵异事件出现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当事人就係小弟啦。 哦，係咩？ 係啦，我重复一下头先发生咩事。总之阿攝讲緊个故事係去到一个叫高潮位㗎啦。 就係 佢个朋友你当喺一个吸烟区度食緊烟，突然之间听到一把声，就同佢讲话借个火嚟啊。 又 拧转面发现自己周围冇人㗎啦。然后都拧转面发现冇人嘅嗰一刻呢，佢再听到一把声同佢讲话，係啊， 我问你借个火啊，类似系咁啦。然后当佢讲完阿摄讲完呢句之后啊，喺节目嘅时候，我哋喺隔篱房 suppose 个喇叭系听住出紧街嘅。 喂，等阵先，我觉得呢一刻好冇气氛啊！ 你想转翻 计啊？ 我哋想转翻啊？ 好唔好啊？ 你想 咩啊？即系、都配合翻个气氛啦、啊！你讲呢啲少少懒系灵异嘅嘢，你唔配合个气氛系唔恐怖唔惊噶嘛？ 哎呀，冇鬼咗添！ 哎呀，系搵唔翻， 要搵咯， 咁唔紧要啦，我哋继续去住， 继续去住先 啦，继续去住先啦。 咁跟住，总之去到头先阿叔讲完嗰一下之后啦，嗰、那个 punch 到咗之后咧，隔篱间房个喇叭突然之间冇咗声一秒，然后又翻声。系啦，嗰下 跟住咧， 因为你知道，对于冇声呢样嘢 好 敏感 噶 嘛， 系啊，半秒都觉得吓做咩事啊咁样嘅，弹起身嘅个人会。 所以我就同帮系听电话嘅德哥就对望咗啦，跟住大家 confirm 系大家都听到，然后我问佢你系咪 high 到个 panel 啊？佢咩都冇做过啊。 哦，唔系，但系咧，我觉得有时咁样嘅人系好奇怪嘅，例如咧。即正常嚟計啊，如果呢個情況發生並唔係因為三五成群講緊鬼故，可能三五成群講緊笑話，然後你喺隔離房同阿德哥一齊聽到個喇叭冇咗一秒，係啦，你會覺得喂快啲 call tap 唔知做咩，個喇叭係咪壞咗，即刻搵人嚟睇睇先，你會咁樣諗 㗎。 但係當嗰件事咁啱咁巧合地就是因为三五成群讲紧鬼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那件事是跟灵异的状况扯上了关系。 因为人很得意的。人就是这样。 是啊，人就是会有那些前设，有那些先设 的一些设想在当中。即是我都有这些状况。 是因为人生很得意，所以我就说啊，经历了刚才讲完之后，就不如我们今天就用那种转呢。我哋唔讲本身读嗰样嘢， 喂，好啊、 我哋讲下真系，即系有时都你知 studio 录音啊，你录歌啊，有时可能听啲歌手讲啊，监制讲啊，或者朋友都好啦， 多 好多呢啲类近嘢啊，所以今日头半个钟延续呢个002啊， 系啊，嗱歌，哇， 哇呢、這个好经典 ，Give Me Five 时期嘅鬼故 background music， 你又靓，喂，咁咧我想讲一样嘢先嘅，我唔开始讲个古仔住，但系我会觉得咧，好多时候咧讲喺 studio 可能做录音工程啊，嗰啲朋友仔咧，好多时候系幕后嘅人员会遇到呢啲事情系多少少嘅，唔知点解，可能我怀疑系可能佢哋做编曲啊，或者可能佢哋做一啲制作嘅时候，好多时候系自己一个喺房入边，咁所以个人会比较敏感 sensitive 少少，咁所以佢可能少少事情嘅发生咧，都会觉得系咪系咪系啦，触动神经系咪古怪啊？咁因为你例如可能歌手去录歌啦，咁样咁你点都会有监制，你点都会有一啲嘅 controller 喺出边噶嘛，咁你人气咁旺嘅时候，你唔会觉得有啲咩奇怪嘢噶嘛？咁但系幕后人员一个嘅时候就特别多呢啲嘢发生。 夜晚晚喺个 studio 嗰度， 系啊！你有冇听过呢啲故仔？有冇身边人分享过先？ 有啊！ 诶，俾你讲先，俾你讲先。 听过有一啲录音歌手讲啦。 你唔好讲嗰啲好流嗰啲， 唔系好流噶，唔系好流噶。 OK。 我大概 recall 翻啦。 系， 总之系嗰、那个歌手上到去个 studio 嘅时候，总之佢觉得一路录音都好唔舒服。咁、然之后个监制就喺出边按住 panel 就即系帮佢处理录音啦。咁录到咁上下，发觉啲嘢好唔顺利嘅嗰一日，即系例如啲录音设备嗰啲嘢会损啊，系、啦，啲嘢 tuning 上面啲声好似好奇怪啊，歌手嘅状态亦都麻麻地啊咁，跟住好似好快就嗌咗个 break。 系， 咁我歌手就出去即系饮啖水啊，唞一唞啦。咁监制里边就继续 set 翻个 panel， 究竟我今日啲 tuning 系咪有奇怪咧？会唔会即系上一首用完有啲掣揿咗，冇校翻啱咧？咁样咁喺度 check 紧。咁嗰个歌手朋友出到去饮水嘅时候都。同即系啲同事讲，哦，今日喺里边好似硬系好唔 聚财， 好似即系有个人喺隔篱望住自己嗰种好，令到佢好唔自在啦。 系， 咁然之后当佢休息完，咁啊同事安抚，可能你攰啦呢排咁样样，咁啊入翻去嗰个录音嘅地方，咁通常都系穿过监制嗰个 panel 个房，跟住先再入去录音室噶嘛。咁啊监制咁咪有块玻璃望到里边噶嘛。 跟住當 係咪當嗰啲單面玻璃定係兩邊都睇得到 嘅？兩邊都睇到嘅，兩邊都睇得到嘅。咁、okay. 當佢入到去就係咪即係監製度係啦？跟住就睇下佢問下佢啊，即基建了解下點樣樣啦咁樣。跟住當佢講講下嘅時候，我呢個朋友就冇出聲，跟住就同個監製講我想問可唔可以今日唔錄？ 哦， 係。咁跟住監製當然問咩事啦？我真係有啲唔舒服。 OK。 咁就即耍走咗，咁跟住啊，系咯，不如我哋约第二个日子啊，系啊，即系最多即系同公司再处理嗰啲即系租嘅问题嗰啲咁啦。 O K， 咁跟住之后问翻佢咩事啊，即系啲人都会，佢就话当日入翻去同个监制喺个 panel 讲紧啦， 系系系， 跟住昂高头见到录音间房里边有个女人对喺支麦前面企咗喺度。 哇！呢个寒啊，呢个呢个寒啊，呢个 系啊，咁嗰个人系唔系？一睇你就知 嘅，系系系 咁，所以佢就唔入去，佢费事讲，因为系啦，总之就哦，今日真系好唔舒服 咯。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即系嘅，人嗰种心理作用系好恐怖。即系例如你啱啱同我讲呢个鬼故，可能又加上个嗰个音乐嘅底好合乎嘅气氛咧，我都凝住我哋两个隔篱系有人望住我哋两个， 周摄咯， 系啦，同埋阿德咯。极无聊，咁但系咧，我都想讲嘅，即系好多录音室嘅奇怪事咧，有一个我都听闻过，就系、是、一个朋友啦，朋友做录音室咁样啦，咁然后咧。你當我哋有時咪會錄一啲嘅聲音一啲聲音宣傳聲帶咁樣噶嘛？咁然後咧通常個做法都好簡單噶啦。其實我哋開咗嗰個電腦嘅錄音嘅程式，咁然後我哋推著兩支麥就錄噶啦嘛。其實其他嘢都唔會鬥噶嘛，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推嘅 CD 啊，推個電腦嗰啲 fader 出嚟噶嘛。咁啊，淨係兩條人聲咁樣啦。咁我朋友咧做錄音室工程嘅時候咧，就係要錄少少人聲，淨係推。一支麦啫，咁然后咧，推完支麦，录完条声，跟住然后都要 check 噶嘛，即系你睇下条声系咪合乎个标准咧，啲嘢啱唔啱咧咁样。我个朋友男人嚟噶吓，咁然后咧，佢听到咧，佢喺嗰个声带，即系佢自己把声个底度有把女声，唉，咁样一声。咁樣喎，跟住然後佢話，即係我有上去聽過嘅，我話係咪你其實其他飛打漏咗聲出嚟，你唔知咋咁樣啦？咁佢就細神咁劈拳咁樣話冇。我一定係淨係推咗支，我做咗咁多年，我點會犯呢啲低級錯誤啊？咁樣即係你都知啊，佢係好肯定噶嘛，啲專業人士嚟噶嘛，係咪先？ 哪怕嗰個肯定係真係佢好肯定，定係想說服自己 係啦，係啦，肯定啊！咁佢都話：，我冇推，總之我淨係推咗支人聲嘅麥，即係因為佢呢啲錯，如果咁低級嘅錯誤犯咗咧，佢都唔使做 studio 啦。你喺出邊錄嘢或者你出邊搞 event 推漏少少聲就已經俾人投訴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嗰陣時就好肯定。咁话冇啦，咁最后一条声佢都冇要到嘅，咁然后佢就重新再录过咁样，喺日头嘅时段录过，咁就冇事啦，咁样即系我都听过好多呢一啲关于录音室嘅故仔嘅。 我又谂起多一个， 你又 谂 到 一个，呢个即系一啲音乐与鬼故相关嘅。 我真系好想睇下今日我哋点样兜到去踢歌为止。 冇啊，我冇谂过呢啲啊，亦都唔系谂住播夜夜之前咁捞啦。 系太多啦。 我谂翻起一个朋友，佢自己租 studio 嘅又系，咁啊即系都有做下音乐啊，或者整下 production 嗰啲咁啦。佢话有试过有一段时期咧系好黑噶，就記得佢好似啱啱搬咗 studio， 佢有一間新嘅 studio， 係啦，就同人哋夾租嗰個 studio 啦。 係咪因為曬得多所以黑啊？ 應該係啦， 唔係一定要緩和一下個氣氛噶嘛，係咪先？我哋本身輕鬆節目嚟噶嘛嚇。佢嗰把好運滯啦， 唔係曬得，佢天生嘅。 OK， 好運滯咁樣。 係啦，運滯啦。嗰種運就係咩？例如啦，佢出去做一啲做 show 咁樣，佢負責按panel 啦，因為都做 production 嘅嘢啦。咁咁啊，試嗰排就係、是、哇，做 show 嘅時候啲嘢可能 rehearsal check 過， 啲機冇事，但係去到on show嘅時候推啲飛打，可能啲聲即係冇聲啦。但可能佢唔係死曬嘅，即係推得下冇聲，推 back up 嗰條飛打出嚟咧就有翻啦。 哦 ，OK， 即係硬係有啲阻撓嘅。亦都有一次嘅話，最記得就係、是。一路个 show 都正常，谂住啊，我今次冇事啦，终于跟住去到个 show 完，嗰一下，跟住佢面前嗰部机出烟， 哇！ 我都试过嘅， 报警、啊， 所以我话超级有超级有同感啦，系部机突然一熄咗，然后出烟就烟咯， 系咯，即刻 call 消防啦。 但 系重点 系佢话最惊最寒嗰下，因为系即系个 show 台面上嘅完， 系 嗰下即刻、 哦、就好 sharp， 嗰一下太。嗰、那個 timing 太夾啦， 就好似頭先我哋隔離嗰下都係好 timing 嘅問題，令到你聯想到啦。 係 咁，然後佢自己亦都有 studio 去做錄音嘅時候，就出現你啱啱講嗰啲情況啦。 哦、古怪狀況係 係啦，啲嘢錄完之後揾唔翻個 file 啊，明明記得有錄嘅，點解冇咧？係啦，即係或者有啲嘢會唔見咗，諸事不順。 係 咁佢就問同佢夾租 studio 嗰個朋友就喂，你有冇出現咁嘅情況？ 哈哈 系啦，咁佢个朋友都话有，其实、哦、即系佢哋可能唔系同事一齐用嘅， 系 系啦，嗰阵时都搬入去，我谂几个星期左右，跟住就唔明点解啦，咁、去又后屘佢哋就有揾师傅， 系 系啦，就唔知咩事嘅，咁师傅就话你哋租呢个单位嘅时候有冇搞过啲乜嘢 啊？ 即系有冇做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啊，或者做少咗一啲嘢咁。因为我嗰个朋友本身佢就唔系好信呢啲，所以佢唔会有嗰啲即系拜四角嗰啲。因为通常你可能搬屋会咯， 哦、但系搬 studio 谂住诶做嘢啫，冇所谓啦。 佢唔信噶嘛，咁样咁佢自己就冇咁，然后就翻去问佢嗰、那个问佢嗰个朋友。同租嘅，跟住佢就话、欸、我都冇搞啲咩，不过你咁样讲我就醒起个。studio 搬入去嘅时候，好似埲墙度系有啲嘢，唔知写喺度定贴咗喺度咁样样嘅。 哇！即系嗰啲符咁样， 好似嗰啲。咁佢就问个 friend 系边个位置，咁因为佢哋啲 studio 会黐晒啲隔音棉嗰啲。 系系系。 跟住佢大概记得个位置啦，跟住佢就去揾啦。系。咁搣开隔音棉，见到有道符喺度。喺个 studio 喺度符喺度咯。 即系喺嗰个棉后边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嗰个状态唔系黐实，即系嗰啲融融烂烂嘅状态咁样样，即系类似一个咁嘅状况。咁跟住就問師傅關唔關事啊？咁樣佢話、其實有機會嘅，因為你入去冇同佢打招呼，你 但係裝修嘅時候冇留意到， 佢冇理佢噶，冇、哦、特別理佢噶、哦，即係嗰期好多嘢搞咁樣，又搬器材嗰啲。 Okay, 只不過我嗰個一齊夾租嘅朋友有印象見到，咁但係嗰啲係是但啦，冇乜所謂啦，交俾啲師傅整嗰啲啦咁。 就係咁啊！我 personal 俾一個意見啦，下次如果喺 studio 你做嘢嘅時候發現部機。着烟咧，我建议大家真系揾师傅睇下个 feel 先 啊！系一阵间要揾师傅睇， 烧着咗就 系危险嘅咁样。 你唔应该第一时间揾嗰啲发货师傅，你应该揾下嗰啲水电嗰啲师傅，有牌嗰啲师傅睇一睇啲电有冇问题先。呢个系关乎人身安全嘅问题啊！ 啱理性，所以我亦都系讲嗰句，呢啲嘢信则有，不信则无啊！系啦，好多嘢你解释唔到，你都唔知道嘅，咁啊冇计，当古仔听， 用理性解决啦吓。 做人最紧要要智慧去分析，同埋了解呢一啲可能你认为解释唔到嘅事情。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想主意，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派宗师，怕反思，谁敢讲我？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脑袋空空只要能力。 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个故事，知得多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知道，人越天天心动，我越多不知道，生命怎么的够用，世人这么感动，得到得到得到得到，人类天天的比我 这首歌啊，来自 Jenny 的，就是讲紧究竟你够唔够胆话自己唔知道咧，定系成日知道少少就冲出嚟话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啲嘢系咁噶咁咧，就好似啱啱个反面教材嗰、那个情况出现，究竟系基建失灵定即系灵异事件咧？其实有时真系唔知道，所以大家应该读多啲书，饮多啲水，做个有用嘅人。听过 Jenny 嘅 IDK， 即系 I don't know。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教育局向全港小学校长发出通函，推出宪法和基本法网上课程，涉及11单元，涵盖一国两制历史背景、基本法制定过程和宪制基础等。完成所有单元并在线上评估获得70%或以上的成绩，就可以获发证书。有关课程培训时数是6小时，下星期是下个月的13日截止报名，并在下个月20日起举行课程。当局说，有关课程透过线上学习模式，融入多媒体和互动元素，增进教师对国家和香港特区重要宪制性文件的认识，对相关宪制责任有更加深入理解，鼓励教师参与。政府展开招聘公务员学院院长的工作，申请人除了要具备大学或以上学历，至少15年相关行政、管理或专业经验。招聘广告中列明，需要全面和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以及充分理解国家的发展。如果有著名内地或海外院校的工作或者教育经验者更佳。有关职位薪酬是首长级薪级表的第六点，月薪265,000多元至273,000元。政府期望出年上半年委任合适的人选担任院长。公务员学院下个月成立，院长人选到任之前，院长一职会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暂时兼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现在仍然未清楚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影响，所以措施宜紧不宜松。对于有其他国家封关，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直有留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措施，包括当地的疫情、接种率和检测率等。他认为虽然现在应该落实较严谨的措施，但不需要全面封关。政府宣布多个国家列为 A 组指明地区，如果个别地区风险较高，例如怀疑有社区感染，检疫要求会比其他 A 组地区更加严格，包括先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之后再到指定酒店检疫14日。陈肇始话，如果将来有更多有关 Omicron 的数据，可能会要求来自相关地区人士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更长时间，但会平衡检疫中心的容量和风险。在北京，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说，针对 Omicron 新冠病毒变异病毒株，中国多条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已经做好技术储备。 滅活疫苗、蛋白疫苗和载体疫苗都已经做前期技术研究，包括开始一些序列设计。他又说，中国主流的核酸检测试剂敏感性和特异性没变化，可以应对 Omicron 的输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钱朝辉说，现有新冠病毒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包括中和抗体药物和小分子药物。Omicron 的一些突变可能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和抗体药物的治疗效果，对小分子药物的影响就可能不大，但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执意带着优越感强行输出所谓民主，甚至干涉他国内政搞军事侵略，这样才能够给有关国家带来动荡、战争和难民。他说，美国执意用一己标准垄断民主定义，无视不同国家文化、历史和文明的巨大差异，自编自导充当所谓民主判官，这样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嘲讽，是最大的不民主。赵立坚强调，美国没有资格自诩民主样板，美国拼凑所谓民主峰会，兜售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实质就是要复活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服务自身霸权图谋，只能够以失败告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晚间气温显著下降。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小故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交通意外咧就喺新界嘅青山公路葵涌段啊，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龙尾近梨木道嘅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对开有意外啊，龙尾去到梨木道。咁另外而家咧葵涌道去和宜合道方向近住和葵里一带咧都好多车噶，龙尾去到葵益道。而较早前咧，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啦，慢车嘅龙尾近培正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排到铜锣湾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啊，多车嘅关系，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在时代交错的歌，

文案当中都写到你有冇曾经为一个人而沉溺，甚至最后堕落呢？当中嗰一份挣扎嘅感觉，唔单止系对住人啊，对自己嘅。 Shadows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I'm stuck in nightmares, even when it's not a night. Tell me, where should I be looking? Under you, there is no sunlight to guide me through. 对自己的现况一样可以应用得到。 I'll mark my territory and I'll be safe inside. From there.Rogatory claims that set me on fire. Is there someone there to haunt me? Could you leave a message or give me a sign? I'm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Tell me bedtime stories and put me to sleep until the day ends. Yet the night's gone by and never came to light. I'm lef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Gray and stormy skies. Guess it's time to take the chance while I have both my eyes wide open. And the view is what's there never came aside. I'm all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But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wasting. Grab our bags and we shall get going. Heading south till we see the skies igniting. 有时离开一段中毒的关系，你会挣扎。而同时，如果要离开一个自己习惯了很久的混沌现况，亦都一样。你敢不敢展开一个冒险呢？而家系呢一首作品所想讲嘅嘢，由 Les Lam 嘅作品叫 Shadows。 Shadows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we're joining currents that would take us to the light. Let's just leave our fears behind, and we'll let our fates decide. At least we're running from the dark and endless night Lisa 嘅呢首 Shadow 将会系嚟紧专辑一个旅程嘅开始。咁之后佢会喺旅程遇到啲咩呢？可能会遇到一啲人、事或者一啲可能怪兽。有时你唔会知道嘅，当你展开咗个旅程嘅时候，可能冥冥中有主宰遇到一啲同你好夹嘅人， 然后走埋一齐共同创作一啲作品，就好似佢两个咁啊。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上嚟都有讲过，佢哋呢一段关系唔系普通嗰啲，即系 bromance。有吴业坤同埋柯新峰嘅呢首派对作品，难得你和我，两个人嘅关系，无论朋友又好，情侣都好啦，都系双向嘅。所以有时好似我呢啲怕丑仔咧，对方唔主动嘅话。都是会坐以待毙为多的。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 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几率仲渺茫，你乐意再破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射入我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生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种配角。 咁咗两个人嘅关系，如果喺呢首歌里边我 get 到咧，即系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听过洪家豪嘅《主角光环》。当然当中有一份心存感激，就是你是很重视我的。而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互相重视，就好像这首歌的比喻，火和火柴。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照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最清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 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吴若希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火和火柴》，先睇一次新闻报道，翻嚟会有 MC 张天赋嘅访问嘅。 防疫上而唔系无端臆测。赵立坚指出，环境消杀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清除和阻断病毒的传播，是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科学和专业做法。中方的防控措施和防控经验为世界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为各国争取了应对疫情的宝贵时间。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日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两至三度。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晚间气温显著下降，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水管爆裂啦，咁就喺货柜码头南路。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因为爆水管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啦，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咁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丽景港铁站对出，因为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忍让啦。另外，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建全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方面，因为较早时在九龙出口那边，就是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回到去东隧的九龙出口入到管道之内。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那边，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多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怡和大厦至大会堂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另外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排到上窝打老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路邻街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开始车多繁忙了，龙尾去到兆安苑。提一提大家，因为风浪比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即是吴平大澳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喺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想改变，试下由外表开始啊！ 喂，细佬，你受咗啲咩刺激啊？你而家成个韩星 superstar 咁喎！ 啊，咩韩星啫？根本就系你阿爸我后生嘅翻版。 我只不过系想改变一下啫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千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嘅何建强改变发型之后人生有咩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结伴展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所有冲动购物派，佢撑你。购物唔系病态嚟噶，力尊话嘅，佢仲话人类本身咧就系有狩猎嘅天性，遇到当刻中意嘅嘢，梗系要搲住唔放啦。冲动购物狂其实都只不过系释放自己嘅本性啫。作曲填词力尊，编曲力尊 J1M3， 监制力尊加上 Bird 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尊减价购物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上次上嚟，我哋写嗰句食得好完美嘅，不过啲人话冇诚意。 今次我哋连佢英文名都攞嚟创作，够完美啦啩 ？MC 淑女， 其实我几中意 MC 只开大口 你继续啊！你继续睇下，你可以作到几多个 MC 筹资路啊！好多， 我哋嘅嘉宾系 MC 张天赋啊 ！Hello， 大家好。 头先佢听到第一下，佢系有一种咩啊？跟住一见到个卷轴， 明咗啦，明咗，但系好想打你啦，咁样啦。 有咩感受啊？对于呢个食字， 唔系我几佩服，我几佩服创意，其实系又搞笑，同埋咁啱咧，因为我搬啊。所以咧呢卷嘢系好适合，即系穿得好合时，我可以黐喺屋企， 攞嚟辟邪可以。 系啊，咪即系当有唔开心嘅时候开翻出嚟，咁个愤怒就可以冚盖咗唔开心啊。 见到呢卷嘢咩嘢嚟嘅？ 谂一谂，到时望一望，停一停啦。谂做人最紧要就系 MC 淑女。但系即系 問一下 MC， 因為咧即係都少傾，即係關於性格上，你本身俾我的感覺就係即係好平時同你傾偈都會覺得啊好玩得好開心啊，但係你算唔算某程度上喺工作啊或者喺生活方面個人會比較又有另外一面，就係個人其實都比較深思熟慮少少嘅咧？ 其實反而我覺得深思熟慮係唔能夠配落喺我呢個人度嘅，係啊，我係好隨便好隨意，即係日諗到啲咩就做，或者嗰下爽我就做噶啦，係咁，所以真係冇咩特別情況會深思熟慮，除非真係一啲好大好大嘅決定啊，係咁，但係嗰啲情況深思熟慮係好合理 合理啊，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我比平常 average 係冇咁多深思熟慮嘅 moment 嘅，係啊，即係即使可能有啲好大決定，可能我要搬屋， 係 或者我養唔養一隻寵物都好，我都會感覺行先， 嗯，行動派嘅。 譬如用翻你啱啱講，即係搬屋啦，最近咁即係喺搬屋嘅事情上面有啲咩嘢，你係會覺得誒冇所謂啦 ，OK 啦。有邊啲嘢位置你係會即係諗清楚咁樣樣 嘅？哦，反而相反，真係都係好似認識一個人咁樣個感覺嘅啫。一到去啊，我都舒服就一間啦。我都冇睇太多間嘅，都係一見到就 OK 咁啊，博咗除。 正喎、哦，即係你冇話特登要去睇完嘅時候，又要諗啊個間隔好唔好用咧？我啲家私啱唔啱擺咧？嗰啲係冇嘅。 所以好多時候都會出現啲都會有後悔嘅情況出現。 搬屋大件事喎，但係呢啲 係啊，咁so far 咁今次就我都幾滿意嘅，應該就唔會咁快後悔嘅。 佢只係話唔會咁快後悔，佢都唔會截咗自己條路後悔。 可能都會嘅， 係啊，遲啲啦。 暫時都 OK 啦。咁但係又想問一下，即既然如果 MC 本身都係一個比較行動派嘅人嚟講，對於你整個生命啊，你自己覺得你最衝動地去做嘅一件事係乜嘢呢？ 好多噶。如果真係講大件事啲嘅，其實我覺得係參加比賽啦，即係參加之前嘅 造星比賽 真人 show 啦，呢個都算係其中一個好衝動，同埋都真係頂硬上噶。因為我好記得當時面試嗰陣時係，即係咁你就一開始你要喺門口度咁就填 form， 咁嗰時份 form 就有好多嘢要填嘅。好記得其實已經好驚，我見喺門口已經好多人等緊啦，有啲人喺度練緊舞啊。咁其實我嗰時係好冇信心嘅，即係我覺得哎呀死啦，我淨係識得唱歌，又喺度諗啊自己未必係最好添，咁點算呢？咁其他人又哇幾有啲又好靚仔，好高大，又跳舞成，咁我死啦，我又冇準備到跳舞，我覺得自己一定唔得噶。咁嗰時咁啱我撞正電話冇電啦，咁其實我好沮喪咁喺个商场度行紧嘅，咁啊咁啱就因为好多资料填咧，咁我又唔识，要上网查喎。咁但系嗰时电话冇电，咁我咁啱就经过一间快餐店，我问一个人就啊，我电话冇电，知边度会有得借尿袋咁样啦。咁但系咧，你就算有得借尿袋，你个电话熄咗机，你冇得借噶嘛。咁我同佢讲呢个情况，佢话哦借个尿袋俾你啦。咁我先又咁谂啊，唔通？即系连个天都要，即系要帮我做埋呢样嘢咧，咁啊唔理啦，顶硬上照入去啦。咁呢个都冲动噶，即系由当初报名去到喺 台上面啦， 去到喺临入去 interview 嘅时候嗰、那个犹豫，都系冲动帮咗我噶。 系啊，即系因为喺嗰一刻冇咁理性去谂啲嘢，反而就 其实真系冇噶，系啊，即系即使可能话系玩音乐都好。可能身边好多人反对，但我系好冲动地啊，有歌唱比赛试下咯，系啊，老师邀请我去做呢、這个新年嘅，即系佢哋嗰个点讲咧？小学逢新年都会有一个 party 咁样，咁仲要搵啲人上去表演，啊唔理啦，唔唱得唔好都照上去唱啦， 再算啦咁样， 系啦，甚至乎系我系好记得系小学三年级定四年级已经有参加社区中心嗰啲 歌唱比赛， 系啊，即系我系年纪应该系最细最细嗰、那个，而且都应该系最难听嗰、那个，咁但系我都唔理啦，唱咗先啦。 系都几大胆嘅，其实都 大胆。我系好多冲动嘅时刻，亦都有好多后悔嘅时刻啦。当然系啊，即系咁多样嘢，我谂 呢得唯独是得呢个冲动系帮咗我嘅，嗯、其他应该都系粉身碎骨噶。 但系呢个都 OK 啊，即系呢一份冲动令到即系 MC 可以而家好顺利入咗行第一年嘅新人率，一路好似大家感觉上都顺风顺水。但系去到入咗行咧，即系真系成为咗一个歌手一个艺人嘅时候，嗰、那个压力又会同以前唔同噶啦嘛。即系以前可以盲中中，诶唔紧要啦，诶、玩啦试咗先算啦咁。咁而家会唔会话即系可能诶、始终都签约喺一间公司入边去做音乐，有好多时候变相就公司都会诶谂多步啊仔，小心啲啊呢个位要 谂清楚、 啊，清楚你想做边一类型嘅歌要谂清楚，即系会唔会有好多呢一啲嘅声音咧？ 其实必定会有咁，有咩声音？其实必定会有嘅。咁但系我一路都好想 keep 住嗰样嘢，就我希望我仍然系即系就算点都好，我都系 keep 住。最真實嘅 MC， 即係大家睇到一面都係最真實 MC。咁所以，當然喺好多情況下都要諗多步啦，係啦，即係都要考慮得清楚啲喺某啲決定上面。咁但係我覺得去到最尾我都係感覺行先嘅，係啦，只不過係我感覺行完啦，我會問多一下啊，可能問一下公司同事啊，我咁做好唔好啊？咁樣做合唔合適啊？系啦，因为我都唔想 MC 手而处噶嘛。 系， 哇， 好嘢， 好嘢， 好嘢 啊！你系第一个嘉宾可以用我哋呢招嚟对付翻 我 哋啊！ 咁、啊、变就会唔会例如之前同洪家豪开嗰个 show 咁样， 系 嗰、那个可能由公司或者点样 day one 开始有呢件事出现，系、咪就会有你一路以嚟嘅嗰种就喂好啊，咪试咯，冇所谓，即系唔需要担心好多嘢喺你身上。 我好开心噶，其实。系啊，有呢个 show 系完全冇担心，好顺，所有嘢都好顺畅嘅。即系一知道有呢个 show， 好啊，咁我就约洪家豪，不如我哋谂下度咩歌啦。咁一路度、甚至乎可能去到开 show 前一日，我哋先，即系我哋有22、23号噶嘛。我哋系22号唱完之后，23号就夜晚，22号夜晚就话，不如我哋要转歌啊。23号就转咗歌啦。系、咁，所以可能我同洪家豪比较随意啊，咁所以所有嘢都好相对上系轻松，同埋我哋本身已经识啊嘛，咁所以大家经验都唔系应该系话合作嘅经验，甚至乎系喺沟通上面都唔需要再去重新去认识性咯，系、 能够企喺一个嗰、那个场馆，一个都系四面台一环， 系 其实企喺上面望住咁多人即系入嚟之前你作为一个歌手身份嗰种感觉系， 哇好开心。真係好開心，同埋好新鮮嘅、因為我未試過，即係第一未試過駕馭或者要踩上呢個四面台啦，係啊，即係其實哇，我係幾擔心啊，死啦，應該要向邊邊呢，即係同埋好多時候因為屋企人又嚟睇啦，朋友又嚟睇啦，哎呀，我成日覺得我、如果唔對住呢一邊，會唔會覺得我唔好呢，係啊，真係好驚啊，驚我偏心呢，咁所以咁，但係嗰、那個。嗰、那個畫面係好震撼啊！即係見到好多人，台下有人為你尖叫啊，台下有人為咗你舉牌啊，係好開心嘅，真係！即係我形容唔到，用唔能夠用字語去形容到啊！係啊，嗰下係好似你突然之間企上一個好高嘅，登上一個好高嘅山峰，而你望落去望到啲好靚嘅風景，你覺得啊～好值得啊！嗰、那個好澎湃嗰感覺， 甚或乎係，因為我睇完第二晚就發生咗一件咧，就係、你嘅歌嘅監製徐浩都話做人唔好咁串嘅一個故事，就係、雖然洪家豪就喊啦，但係你都有去到窮小子嘅時候都有，嗰一下你仲記唔記得？而家回想翻嗰陣時係啲咩嘢，或者諗起啲乜嘢觸動到你？ 其實係因為入窮小子，因為一開始我已經好中意窮小子嘅一首歌啊。咁、然後點解會觸動到咧？因為佢啲歌詞係啦，即係窮小子啦。咁啊，令我諗起啊，當時其實都窮過啦。好，雖然而家都好窮，咁但係起碼我有一樣嘢富有係啦。咁嗰陣時就喺台上面就一路唱緊，我冇記錯啊，好似去到有一句就係想證實自己早晚成大器，咁、我就開始忍唔住啦。咁因為當時就即醒起過去嘅某啲回憶啦，過去某啲對某某人嘅諾言啦，咁好似啊叫做而家有少成就啦，咁但係就未必睇到個人係啦，咁、所以就啊會有少少呢啲感觸。 即係有呢啲畫面出現嚟，咁所以就控制唔住啦。 係 係啦。 有冇話？因為有一次我哋喺節目度都有打俾即係佟家豪啦，咁跟住佢都有講，經過個 show 之後，發現自己可能喺音樂上面一啲嘅嘢嘅不同啦，即係體驗咗嗰次一個現場演出。 係。 咁同樣參與呢一個 show 嘅你，完咗個演出有冇都開始感覺到自己有啲少少嘅位置感官打開又好啊，或者有啲體驗上唔同咗咧？而家 其實 定係都仲可能仲消化緊，或者仲體驗緊未咁快。 我依然係有嗰個係叫做咩症咧？即係show後掛念 啊 唔知道，我仲係好依然係好懷，即係點講？好懷念，好已經係掛住嗰日發生嗰啲嘢啦。係係啊，咁但係當然我都覺得自己喺show上面，即係作為一個表演者，依然有好多嘢需要去學習啦，係啊，咁但係你而家問我第一個感覺係，我只係能夠講話，我仲回味緊嗰日嗰個爽， 係 好爽啊，咪真係。 祝願你好快有第二次喺個一個再大啲嘅場館去體驗呢種更爽啲嘅感覺啦。但會唔會即係其實喺完成咗呢個嘅 show 入面，即刻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死啦！我有一啲嘅作品，我係一定要快啲做，咁然後下次喺 show 入面就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又再唔同啲嘅、 有 嘅 其實，我一完 show 之後就因為即係好老實講，我而家自己嘅歌其實唔太多啦，即得四首。 其實好多啊，新人第一年四首， 係即係我意思。如果以開 show 嚟計，咁其實我係得四首係唔足以嘅開 show。咁所以喺 show 入邊其實都唱咗好多 cover 嘅歌。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嘅。係啦，因為我可以唱多啲我自己，除咗我自己唱之外，我以外我好中意嘅作品。係啊，即好似我講嘅即係好似有唱過《仙劍地獄》啊，有唱過《狂人日記》呢啲，亦都係我非常之中意嘅歌。咁所以一完咗之後咧，咁我都即刻同我哋嗰边同事讲，我哇，我唔得，我都希望自己有一首呢一类嘅作品啊，可以砸下个场，或者系有一种气氛嘅营造嘅感觉，我都觉得啊，我要有呢啲咁嘅歌啊，系啦，咁即都有完咗 show 之后，就有即刻有咁样同公司反映。 系咯，我谂应该你自己台上面最切身体会到咧，即系譬如你自己而家有四首歌唔同嘅歌出嚟嘅时候，现场嘅反应，譬如 Good Time， 大家会跟住啊啦，系啲心情啲嘅时候，大家就会嗰个情绪，你会 feel 到大家。 系啊， 嗰啲手机灯攞晒出嚟。 系咯系咯， 系啊，所以即我觉得都系每一首歌，亦都系一类有唔同嘅 message， 亦都可以。二來亦都可以令到觀眾有唔同嘅感受，係，所以我覺得我係應該要再多元化啲，或者係啦，即係令到成個故事可以再完整啲啦，係啦。 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今年係好犀利嘅，因為 MC 即係出咗四首作品咧，即係個每一首佢個功能性都好強，因為帶到俾大家嘅感覺啊，都係好唔同嘅。 一片，全在纯属给某段。 是看不到，梦也会醒，只有煎熬。你该找到一个更好别情报、哦哦哦。人生有都不算错，就为梦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但赔偿青春交托错，来随便亲我。绝一点得太得多，梦就落寞，并没泪眼。寂寞就寂寞，逐渐习惯。It's over, it's over now。让浪漫盛世味道渐淡，让现实憾事独自负担。It's over, it's over。You don't know that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matter how much happy times that we had together,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n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t. I was afraid to lose you,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所有都不算错，都为梦一起温暖过。No more faith in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谁人口讲很爱我，哪怕全世的思索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送开我。 六点嘅新闻之前听过有 MC 张天赋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 Loser， 新闻翻嚟之后将会介绍佢最新嘅一首《记忆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由 A 组指明地区抵港，当中四宗涉及变异病毒株 L452R。另外，政府将多个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个案的国家同地区，包括澳洲、加拿大同德国等，列为 A 组指明地区，收紧抵港人士的登机同检疫要求，并禁止另外四个地区的非香港居民入境。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话：，而家仲未清楚 Omicron 嘅资料，本港嘅外防输入措施宜紧不宜松。政府宣布将会在下星期一起，在八间私营医疗机构试行免费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先导计划。八间机构包括仁安医院、养和医院、新都医疗服务、上智医疗、卓健医疗服务、天下仁心医疗集团、百本专业护理服务和营建医疗集团。市民可以直接联络有关的机构预约，无需通过官方网站。接种安排和一贯做法相同，市民可以免费接种，有关机构不用单就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而收取费用。是有关机构是不得单就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而收取费用。当局说会为有关机构提供每剂疫苗160元的资助，和现行的资助安排一致。而为6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疫苗接种服务，可以获额外资助每剂50元。政府公布十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07亿元，按年上升12%，连续九个月上升，亦都较九月的7.4%升幅扩大。近年头十个月合计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上升8.5%，扣除价格变动之后，十月的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按年升9.4%。今年头十个月合计的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上升7.1%。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晚间气温显著下降，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好多车。现在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的。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塞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一带都交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而之前呢，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近住建全街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住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附近。咁香港仔隧道北行线曾经有间封措施噶，而家取消咗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住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深华实道，而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会喺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年十集嘅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住宪法嘅一个特点。 零是从无到有的第一部宪法， 一是单一制， 二是两个特区， 三约3000人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代表4.5部宪法。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 宪法全万家。 阿欧，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当学生正在街头演出，突然一群警察冲过来，并点名将邓中夏、赵西炎、陈延年以及柳眉四个人以主谋名义带回警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我哋嘅嘉宾系 MC 张天赋嘅。 Hello， 大家好。 柯成，你哋想踢啦系嘛？新歌记忆棉啦， 系啦，记忆棉就系你今年第四首嘅派台作品啦。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呢一首歌，系啦，跟住你啱啱再揭晓啦。 好，我估先。 好啊， 好咁啊，我首先估就系今次 MC 呢首记忆棉咧，哇！大镬啦！啲男仔如果去 K 房唱呢首歌咧，个挑战性好高吓，因为即都会喺个歌曲度感受到嗰啲真假音嘅转换，嗰个频密系好多嘅。咁我谂就系因为今次阿徐浩去做作曲同埋佢去监制呢首歌，其实我谂我估啊吓，最初其实佢都有问过 MC 你嘅意见，就系、是。好唔好將呢首歌嗰個 range 定到咁高，需唔需要調翻低一兩度，大家可以即係去唱嘅時候舒服啲。咁我估當時係你就話，你就同徐浩講唔使，我 OK， 我 handle 到嘅。 我估埋你， 哇！佢嗰个笑一笑，我即刻，诶，系咪中咧？ 边种笑咧？ 等阿波成估埋， 我估埋你一个。我觉得呢一首歌，即系除咗嗰个难度一个踢呢首，我觉得其中一样好紧要系嗰个情绪好紧要。 系， 而我觉得里边有一个位令到我咁觉得，就系去到差唔多最后一段嘅 chorus 咧，有一个尚未够狠。 系， 嗰个尚字咧，我觉得系因为嗰个音，我呢个真系好大胆咁估啦。 系， 嗰个尚字嘅发音咧，即系我平时喺个上嘢即系放出嚟，但系嗰个音咧，你唱嘅时候可能有少少食咗，但我觉得就因为可能同监制你哋去做好多 take 嘅时候，觉得其实一首歌个情绪好紧要，唔需要话即系咁 polish 到一定要最靓，反而嗰下系因为其实你嗰个好真挚，好入到你先至会有嗰啲嘅发音出咗嚟，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出现嘅呢一个。系就系因为嗰个情绪，其实可能你个 tick 系真系好入，所以拣咗嚟摆咗呢首歌度。 O K， 系啦， 系估两样嘢嘅啫嘛。 系啊，两样系两样。 估住先， 我估住先，因为我因为一讲我就可能讲晒所有嘢。 可以啊，你继续。 所以就 可以 系啦。咁嗱，先讲歌方面啦。咁其实当初一开始听个 demo 咧，即系记忆棉，暂时而家系有一次升 key 位噶嘛。 系。 其实 demo 嘅时候咧，系有两次升 key 位嘅。 系。 系啦 ，which 而且亦都会有。多个 bridge 嘅，所以当时最当初嘅 demo 咧系比依家难啲嘅，我觉得难好多。咁当时咁当然徐一定有问过话啊，唱唔唱到啊，使唔使降啊？我印象中应该最后都系用咗原 key 嘅，但系就冇升多一个啦，因为原本系升两次 key， 系啦，咁就直变咗升一次 key。咁然后咧就波成讲到话， 个上味 系啦，个上味嗰度就系、是、其实咧反而记忆棉系四首歌入边用录嘅 section 录得最少嘅一首歌嚟，即系 let's say 可能我翻到幕后录咗十日啦。Good time 錄咗四日啦 ，Loser 都 around 八至十日啦，然後幾面係用咗兩日嘅啫，即係兩個 session 嘅啫，係啦。咁然後當時可能有啲位咧，我自己都會覺得啊，好似唔係，即係喺唱功上面好似唔係咁好喎、我都係話啊，我都自己聽翻好似啊，我冇乜信心喎、咁但係當時徐浩監製就同我講話，喂，呢啲歌尤其是去到呢個位咁 sad， 唔一定係要。唱功嘅系嗰个位，嗰个感情系大于所有嘢。你只要嗰下俾到个感情出嚟，其实够嘅，真系。咁于是我听听下，又系，系啊。咁于是就咁啦。咁所以我觉得都顾得啱嘅。 但当下系去到呢个咁入嘅状态，其实即系系当时阿徐浩可能用一啲嘅方法去导你入去嗰个古仔入边，定还是其实你心入边已经有一啲嘅画面喺度？ 咁当然两方面都有嘅，即系自己因为词方面咧系我有特登去即系有提及过啊，不如。根據某某某嘅經歷，就係、是、我嘅經歷，去寫出嚟啦。咁所以 ，which 唱緊嗰陣時就好自然會 link up， 即係會將自己去連咗過去，過去回憶啊，過去嘅情緒入面嘅。咁而監製亦都有喺隔離輔助啦，即係可能都會俾多少少 technique 上面嘅嘢，同埋豐富啲個畫面。系啦， 咁嗰时候有啲咩嘅 keywords 可能真系俾填词人林武咁。 其实我系直接将个故事 直接讲 咗俾林武听， 系 咁，然后佢就一路写一路写啦。然后呢一份词系好快就交，记得系 好似最初嘅词系用咗林波，好似系用咗几个钟头写嘅啫。 哦， 写完之后就后屘就哦俾咗我，跟住就改少少嘢，咁就已经出得啦。 嗰时系咪就系因为听咗可能个 demo 嘅嗰个曲感等等，然后令你可能联想到当时嘅一个经历？所以 我好记得当时系喺楼下，即系我哋喺 studio 楼下食紧嘢嘅。 系 咁跟住嗰阵时咁啱我就因为我同嗰阵时因为限聚原因啦，咁我哋就分开两台。咁我就原本就系同一个人讲紧我嘅经历啦，过去有咩经历，咁就未知同首歌有关嘅。咁突然之間咁好似我公司同事聽到喎，咁佢係同徐浩坐緊同一台，咁又咦喂，不如新歌就用呢個題材啦，你照講返呢個故事俾填詞人，咁、就用呢個故事去做啦，咁於是就咁樣 做。哦，即係個 casual 嘅傾偈嘅 topic 嚟嘅本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幾得意喎呢個。咁但係因為頭先講到可能喺錄音嘅時候即係徐浩都會有一啲即係 guidance 俾你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首歌頭先阿斌都輕輕講，就係可能嗰個難度唔係在於嗰、那個range 咁簡單，而係你有嗰啲輕重，因為前面嘅嗰種放輕，有陣時候我覺得係難控制過我放曬嗰種， 係 咪咧呢個？ 反而呢個喺錄音嘅時候其實都磨咗好耐嘅，因為我好坦白承認，我覺得我要 pick up 一首歌係需要長時間嘅，係啦，即係我可能即使我聽首歌聽到好熟，但到我自己唱嘅時候，我需要對自己身體即習慣下，俾佢哋習慣下。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最難嘅一定係，即係佢放又有陣時唔係放曬，但係有陣時收又要，即係突然之間我又要緊致得好犀利。咁所以嗰個收放係我覺得呢首歌最難嘅嘢啦。係啊，咁但係亦都好我覺得呢首歌因为个故事性同埋个感情太重啦，咁、所以一旦我投入咗入去嘅时候，我就身体会好自然反应地做返嗰啲轻紧或者放嘅嘢，咁所以唔需要太在意佢咁样，所以有好有坏啦，係啦，即係我觉得咁啱佢嘅坏处就係佢好处，佢嘅好处就係佢嘅坏处咁样。 因为我觉得嗰种处理特别听住可能前后段好明显用緊唔同嘅方法、我都觉得哦 ,mark notes 有冇可能 mark 得咁仔细，逐个逐个字。 其实都冇， 其实好难咁咩㗎嘛。 真係随心，即係当我觉得个故事发展到呢个位嘅时候，咁我身体嘅反应或者我唱嘅腔又好，咬字又好，甚至乎系大细力都好，就会好自然地呈现咗嗰个画面出嚟。 哦， 系。 咁有冇嗰个故事有一啲可以透露得嘅部分可以 share 到关于呢首歌？ 其实当时我提及一个故事就系、是，即系当然都系一段有遗憾嘅爱情咯。咁啊，然后有几句系好紧要嘅，譬如就系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呢首系我好中意，好中意，同埋啊，同埋之前亦都有同填词人，问过，即系填词人有问过啊，你觉得你想唔想用翻？因为有几个有当时份词有好多位都有几个 option 嘅， 系， 譬如系话其中一个我点都话唔得，我一定要 keep 嘅，死撑 都要有 嘅，就系、是、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系啦，原本系有两个 option 定至三个 option， 我话唔得，我而呢，因为计音上咧呢句其实系最难唱 的。OK， 但系我就话唔得，我一定要 keep 呢一句，因为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 呢个真实画面， 真系我一对到好唔开心嘅时候，我真系即系唔理系情感上面定系任何事，可能今日有啲事唔开心都好，我都系会自己咁去熄晒灯，拎支吉他，就算唔系弹嘢都好，我真系会喺度即系好忧愁咁样去抒发感情啊。咁所以我话呢个一定要 keep， 系 啦，咁系啦，咁提及翻先嗰个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就系、好多时候我都会忍唔争啲就忍唔住去揾佢， 系 揾呢一个女仔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啊，佢而家已经过得好好，你无谓去骚扰人哋啦，你无谓 去 即打搞佢啦， 系啦，咁 which 都系 based on 真实故事嘅。 但我想问嗰、那个，即系想起翻佢有种冲动，可能联络佢，系可能系喺即系个关系叫做近啱完结嘅初期，定可能甚至某时隔咗一段时间谂翻起，咁即系好正常啦、啊。即系 会啊， 系 人嘅一世总会有一个咁嘅人喺度， 系即系隔咗一段时间， 隔咗都系隔咗好耐，即刻 即都会谂起，或者可能想。as a friend 都好啦，問下最近點， 係啦。咁但係講真，你可能覺得只係 as a friend 問下你點啫。咁但係喺心入面或者係咩都好，你並唔係真係 as a friend 要問下佢點咯。係啊，所以就都幾 重喎。 係啊， 同埋好容易就係當你有咗第一次咧，你就會個人嘅狀態又走翻，又好難走翻出嚟。係 啦。 咁所以我覺得會唔會呢一首歌對於 MC 嚟講係你目前為止四首歌入面真係其實比較難處理，就是、因為前三首可能都有啲係超超地嘅，有啲係 rap 下咁樣，但係呢一首歌真係硬心硬肺地去處理嘅喎。 都 虽然时间叫做快，但系当你唱嘅时候，嗰个心理啊， 都 会唔会咧？ 都唔系嘅，反而我觉得系啦，即系当然系你会谂起一啲某一啲经历啦。咁、 嗯、 但系喺唱歌嘅时候，对我嚟讲，我都会觉得系好似演戏咁样样。 嗯， 系啦，即系你演开心，你都要谂啲开心嘅嘢；你演唔开心，你都系谂啲唔开心嘅。咁所以我觉得个处理嘅方法都系一样。 O K， 纯粹系当你听翻嘅时候，可能就个感受就唔同啦。 啊， 系啦，当我自己听翻呢首歌，可能就唔同。但系当唱紧嘅时候，我一样都系啊，谂翻嗰种感觉。嗯，找回那種當時的情景，或者是、回想一下我當時或者某些情況下的心情樣咯，去唱回咯。 其實有沒有覺得有時覺得很得意，或者叫做一種所謂幸福，就是、哦、原來一首歌是可以幫我記錄了我一段 memory， 好像 save 起即是有冇一种咁嘅感觉？ 其实绝对有噶，即使我未自己未能够有一首属于自己嘅歌嘅时候咧，咁其实好多时候某啲歌可能你已经好耐冇听， 嗯， 但你一听突然之间又醒啊，呢个系我譬如某某时期会听嘅歌嚟噶， 系 可能我中学嘅时候啊，成日会煲嘅一首歌啊，或者啊呢首系我曾经介绍过俾一个女仔听嘅歌，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可能或者某一啲歌喺你生活中都会有一个。一个 hashtag 啊， 系 系啦，即系可能会 tag、嗯、啊，呢、這个系失眠夜， 系 呢、這个系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当自己又有能够可以有属于自己嘅歌可以唱到出嚟嘅时候，其实都好开心，好荣幸地呢一啲歌亦都可以。俾每一個人加個 hashtag 落去，係、 啊、 中啊！即係而家咧唔興嗰啲咩 ICQ MSN， 如果唔係呢首歌，應該嗰陣時咧個status 會咧一打開個人都係聽緊 MC 嘅 歌 詞咁樣， 攞翻 以前 MSN 睇到 啊 嘛， 係以前 咦你都知喎 MSN 啊 ，ICQ 你識唔識啊 ？ICQ 我就唔冇啦， 但係即係會令我聯想到哇！呢一首歌係就係嗰一種會令到大家即係神時某時攞出嚟就會。諗翻起一啲嘢嘅一個歌曲嚟， 同埋呢首歌的確係似係而家呢啲天氣咧， 係、 啊、你都有講過喺 show 上面有講呢個故事， 係啊，個故事就係因為當時係錄咗呢首歌先至錄 Lusa 嘅，係，咁、 嗯、 於是乎就原本個計劃都係出幾年再出 Lusa， 咁但係後屘同事就講啦，佢話不如呢一首我哋轉去冬天先出啦，一來因為驚反對幕後同幾年嗰、那個。曲風或者係可能太 pop 啦，佢覺得咁就希望個次序可以調一調。 係 咁，於是乎佢都講啦，你諗下嗱，而家熱辣辣九月，你點樣叫人聽幾億年啊？ 點叫人抱住一張被啊？ 係咯，即係你明明吹緊風扇，著緊短褲， 係， 但係又要抱住張被，佢話唔好啦，不如冬天嘅時候真係凍冰冰嚇、啊，你要攬住張被聽幾億年，咁、啊、應景好多。我諗諗好有道理，不如就咁啦。咁出咗 Lusa 先，之後先至出幾億年啊。 其實係啊，你諗下聖誕，如果即係。可能有啲人啦、 啊， 可能有啲人啦、 啊，唔会系波城嘅， 圣诞自己一个人啦、 啊，唔会系你嘅，你咁多朋友， 冇人约啦、啊，跟住啊，电台即系喺屋企听心机听我呢只歌都唔好话唔中啊，真系。但系呢一首歌咧，另外跟住就有一个 M V 都有一种腰心腰肺感觉个 storyline 啦。我哋有一样嘢想估，呢、這个真系好无聊， 好好好好， 我哋摆埋右边喺呢 part 先估嘅。 就是呢一个 MV 里面你饰演一个角色， 系、 就是 MC。我好想估，其实你公司可能喺好早期已经觉得你有一个 MV， 你一定要做翻 MC 呢个角色，因为你叫 MC。而今次个 storyline 咧，终于啱数啦。 你呢个估真系咧，接好差啊！ 唔系嘅。 我睇嘢为听而听嘅， 唔系啊！即系我睇 MV 之后同我分MC 今次终于真系做 MC 啦咁。 OK OK， 呢个系导演嘅 idea 嚟嘅，系啦。当时佢同我提及到就啊，而且其实咧，我喺 MV 入边咧，嘅角色其实直情系一只兵啫。 嗯， 我连同佢一齐都未一齐过嘅，系啦。而系啦，即系其实都系讲我。我喺咖啡店偶遇到个女仔啦，我一见钟情，中意咗个女仔啦。咁但系最后呢个女仔同咗第二个人结婚，咁邀请咗佢做 MC 啦。咁、其实我同呢个女仔系喺导演嘅世界入边，佢系觉得我同佢系同呢个女仔其实完全冇一齐过噶。系啊，但系点即只不过系我太过中意佢。咁然后后屘点解会有一个位系？变咗灯，跟住我喺台上面唱歌咧。其实喺真实世界咧，我系冇上到台唱歌噶，所以只系我幻想地， 系、哦、 幻想，系啦，幻想到净系我同女主角两个人，然后我唱呢一首歌俾佢听，系、哦、啦。 所以即使个女主角喊，其实可能都系自己幻想。 系啦，其实喺真实世界，个女主角可能好开心，好幸福地同个男仔一齐紧咁噶。 哦，即系制造咗一个咁样嘅少少时空交错。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咯，因为我都见到，譬如佢都有用一啲 symbols， 譬如嗰个拍子机，其实你两个人系 系啦。然后拍子机一开始就系讲话，原本我哋嘅即系大家相遇见到大家嘅时候啊，大家嘅节奏步伐可能系好相同，好一样嘅。咁但系后屘一个女仔可能某一啲生活上嘅事，咁佢就失去咗佢拍子机嗰粒定啊。 系 咁，当你冇嗰粒定嘅时候，就会好急躁、好快咁啊，个节奏就会快咗。咁然后就讲话哦，我为咗要令到呢个女仔又翻去原本嘅节奏，令。去定落嚟，我就将我嗰粒定俾咗佢，而双温自己就变咗嗰、那个 揈得好快， 系啦，揈得好犀利嘅人啦，就系咁咯。 以为好似系 Inception 入边咁咧，佢一路唔停，你就喺个梦入边咁样。我理解错， 都可以咁理解嘅。咁但系就系咯，所以睇下你点样睇个故事啦，系几 open 嘅。我觉得个佢想带出嚟嘅嘢， 我想讲咧，即系私底下讲就系，即系 你好似喊完咁样讲到， 冧咗好多咧。我一啲识得嘅女仔朋友，呢、這个讲真嘅，即系呢一只歌，哇，我觉得。MC 系今年最 正嘅 呢，我哋咪后 讲啦。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见到 MC 唔同面貌啦。咁亦都预祝你可能系年尾啊，等等一啲唔同嘅颁奖，等等成绩都好啦。 继续努力， 系啊，同埋都应该系啦，下年又会再继续努力，我哋都继续期待啦。 好， 好啊，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清醒。 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法师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相对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独居。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登对。天花塌下，还在祝福打紧你数日，胸襟够吧？凭什么？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线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好像他说的，这些冻冻的天气匿在被窦里面听这首就啱晒了。节目完结之前有 MC 的纪念，听日见，拜拜。